旅日朝鲜青年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和旅日朝鲜留学生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7月10号分别发表谈话，表示支持南朝鲜人民和青年学生最近展开激烈的斗争，来反对美国部署萨德的犯罪行为。